再为爱痛苦，我不在乎，我不再追逐，我不在乎，爱情太过残酷，从此以后勇敢放手。 成人你都要 I don't care， 其实有阵时爱情会预备预惊，最近有一首歌就叫做错错错，深刻咁反映到呢个社会问题有许多许多。有边段感情可以一直风平浪静，有边种情侣可以一直出生入世，唔系出生啲小问题你就选择逃避，现实摆喺眼前你要保持清醒处理。 我不在